这是来自张震岳的作品，叫做干妹妹。不管是干妹妹还是前女友，对女生来说呢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群体，所以最好是能够有多远就躲多远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来听听陶喆 Run Away。 我们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理，想找到我自己。 太阳快要下山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拿遥控器一直不停地换台。 麻木的神经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，还不能呼吸。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，除了酱瓜是面，算了，去外面吃吧。 我的太阳永远在前方。无尽的公路，无尽的追求，我想要run away, run away, 傻傻怀疑自己对不对，刷掉一切无所谓、哎哎、run away, run away。 想困在屋里焦躁的像种盲人，现实中你逃离。 想太简单了吧，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？ 燃烧的感情还坚持下去，有什么样的意义？ 喂，你拿的摄影师要去哪里啊？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， 头发黑夜心偏下。无尽的公路，无尽的追求， 无尽的追求， 我想要run away。